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回来第二節了，这一part就讲讲 Tom Cruise。Tom Cruise 无论他拍的戏好不好，基本上我有时间我再看看。 學界呢 不知道，有些演员我是特别偏心的。我又不是叫他特别做得好，他只不过近年呢他真的很薄命。我不太明白他到现在做什么事还要这么薄，这么紧要。他现在揸着两个 brand 在这里。其一就是咩咧？就係呢個職業特工隊嗰個 Ethan Hunter 真係嚇。呢部片咧就係Jack Reacher 啦，就係一個好即係而家好都好紅嘅英國小説家 Lee Child 寫嘅。我唔明白佢做咩事咁薄嘅？ 咁啊，嗰個嗱，佢依個我尤其是呢一個咧，《獵探追擊》呢個咧，我覺得佢真係好鍾情呢一個角色，肯定嚇。因為而且佢揾點解會鍾情咧？即係我嗰個睇法咧，就係因為佢睇到咧呢個角色咧裡面咧，就有同佢以前演過嘅嗰啲叫做係英雄人物咧裡面咧，即係有個相似，但係咧。完全是很僥倖化的，有一個可能呢跟他自己的那種叫看的人生觀有關、所以他對這個角色呢我覺得他特別鍾情呢，而且我覺得他當他演的時候你會發覺他有一點不同了、跟 他之前譬如尤其是 Ethan Hunter 即那種這樣的角色似的，不過呢那個反句最重要就是他一演这个性格的时候，这个就是完全是人来的、人版来的，就算动作的处理他都很人性化地来处理的、 但我始终有个感觉，就是我觉得 Tom Cruise 不要继续下去了、因为他的性格或者他的样子不是好像入面这个主角那么暴戾的，就是看到一锤打落那个玻璃道。我始终觉得 Tom Cruise 他不是这种人但是即係佢做起上嚟咧，佢由於佢咁薄命啦，所以我都係即係買飛入去睇嘅。 我諗係一個原因嘅。你會嗱，如果你我哋相計佢嗰個叫做係啊 ，Tom Cruise 做一啲戲，佢要有嗰個叫狂暴症啊，即係相當之多㗎。係啊，我諗佢自己本身就係好中意咧，喺銀幕上咧。就演嗰種咧，即係爆炸力嘅嗰啲角色出嚟。但係事實上咧，當佢做起上嚟嗰時候，佢有好多時咧，尤其是咧啲肢體動作，佢突然之間我諗係佢自己設計，或者佢嗰啲經理人啊，即係佢身邊嗰啲人咧，係幫佢咧每場每套戲咧裡面嗰度咧，都要揾到一啲位，嗰啲位咧就令到佢咧就 lock 實咗，變咗嗰部電影或者嗰集。裡面呢即令到人家難忘的一些處理的、相當之我覺得他有這種心機來放在這裡、 但是今次呢就、女主角都算得不錯的、我覺得就 兩個都沒有、 即這個、女軍人、 軍官這個正、 這個就相當之不錯、另外他做他的女即是那個 那個都不錯的， 那個不是相當之好，那個也是相當之雖然個樣子不漂亮，但是就這個就應該要花少許時間，但是那個呢就我想他前途都相當之會相當之好， 是啊是啊，這個我就尤其是你說這個呢就是他的一個 女軍官呢、我覺得呢你如果有看過那個 Mission Impossible 的是不是第四集、第四集呢他是被人在一個監獄呢，即是 Ethan Hunter 在監獄那個被救回出來的那個跟這個情節一樣的、不過呢變成了是他要去救一個女人的 Tom Cruise 版，不是女人的 Ethan Hunter 那個版的，我覺得有趣的處理來的，這個是 是但是呢、即我最想說一件事反而不是個劇情、是那個、字幕， 是 剛剛這個女主角不是女主角、即是她去、被人捉了之後有個律師、軍人律師會幫她嘛， 咁啊鬧咗佢叫 Dickhead 啊嘛，咁我節目反而係柒頭，突破嚟㗎， 打上去， 突破嚟㗎呢個， 勁啊， 勁啊，以後做多啲啊， 喺詞裡面嗰度講呢啲， 嗱呢個幾圖要有冇少少意見，有冇少少意見要發表下啦？嗱，我哋喺英文嗰個對白邊咧，好多 fuck 啊 shit 啊啊咁啊物啊咁樣。咁啊，亦歷來咧，其實都係唔係好嚇去得好盡嘅。咁今次咧就一個 dickhead 咁樣加個柒頭咁樣， 係 嘛？ 佢我諗最主要咧就係因為近期咧即係好流行，大家揾翻一啲咧有冇一啲我哋成日用慣嘅嗰啲 本土 嘅嗰啲語音 詞彙， 原來係有字嘅啊，因為之前咧佢覺得冇，或者咧喺個字粒裡面咧， 咁係冇嘅，個柒字都唔係嗰個寫法。 但是你找一個近音即那個都好的呢，就其實找呢就找到的而且我覺得有我們 都是有廣東的輸入法呢，都有做了那些字出來的我覺得他在那個裡面來說我想就即在十年前左右呢就自從叫廣東粗口有時都變咗佢二 B 唔係三級嘅時候咧，咁其實大家都對於個粗口咧，呢種叫做俗語咧，粗話咧，就有另一個睇法嚟嘅。咁啊，亦都咧就用一種叫做係一種叫做區域性嘅嗰種語言啊，即係好似外國咁有啲粗口，咁佢咧就都覺得係呢種。 唔係個戲本身嗰度係講粗口啊嘛，咁你 同埋表現到個性格啊嘛。即是那個人講的那種性格，而且他是一個軍人來的，難道你跟人家的文咒咒這樣好呢？那個是一個叫軍人的那些很高級的律師，結果原來都發覺他反派來的嘛。他裡面呢，他用這件事不用說那麼多，照譯出來的時候，一兩個字呢，這些叫霹靂字眼，就說得很清楚，你會既然看到他性格那裡，我覺得這件事 是應該這樣做的。 是啊，有時候我們真的看這些東西，看戲呢就不只 enjoy 欣賞那個劇情，或者套戲本身，我們欣賞那個本地的字幕翻譯， 是吧？在細微之間呢，他就在這裡爭取回一些，爭取回覺得應該是這樣的那件事。 現在這樣後面看的又是經典場面， 這個是第一集 來的，他跟羅伯道做那個對手戲，咁呢個唔講啦，大家自己喺後面睇嗰度啦。嗱呢套片咧，頭先我哋講過啦，個女主角呢位女官官咧，我就覺得相當之有型啊。係咁就尤其是咧，佢有一幕佢同阿 Tom Cruise 攞即係接近裸體相對嗰時候，我就覺得相當之即係好吸引啊！ 好硬淨啊嘛， 係啊，即係又啊，俾到你一個感覺就係真係好似佢係一個軍人，又好似真係打得咁樣，又啊有一種即係女性嗰種味道喺度，係咪？ 佢呢個你會睇到佢其實就阿烈探張擊已經有好多集嘅故仔啦，但佢特登咧即係去今呢個時刻咧，佢揀咗呢一部嚟，好似係都係近期嘅係咪？第 嚇，唔係佢寫好嗰本小説㗎，呢個人 廿幾部㗎啦。 我有少少可惜，因為點解咧？原本咧其實我就想咧，即係丹丁講呢套戲嗰個原著，因為這個原著這個作家有少少傳奇的，但是呢就奈何時間問題了，同埋呢我就覺得套戲本身不是值得咁講得咁多，如果你話真係講原著呢，我就要另外拎撥出嚟講。 咁佢亦都同時呢，即係咁我講，因為我第一集呢嗰時呢，我覺得第一集呢創意大好多添嘅，即係比起上嚟呢就會好好睇好多。但係呢一集呢，我覺得佢有樣嘢呢，你會睇到 Tom Cruise 呢，就係佢會睇到嗰個呢個古仔有個時間性嘅，因為呢就啱啱喺呢個時刻呢，即係大選年呢，佢攞出嚟去做呢，你會睇到佢嗰個角色同埋喺呢個古仔裡面呢，他要保護一個好像屍殺列車咁樣，或者 I'm Legend 咁樣咧，佢要保護一個即係成熟嘅女人，就即係佢個依個軍官啦。第二個就一個咧，哎呀嘅私生女，究竟係咪真嘅私生女咧？我覺得嗰個處理得好好睇。咁而咧，即係一個男人就係好似密探嘅啊咩孔劉嘅，即係做屍殺列車嗰時候，佢要保護兩個女人落去嗰度，你會發覺咧，佢喺呢一個戲佢諗嗰時候咧，第二集咧，佢睇到咧，即係有好多嗰啲叫時代嘅現象，所以佢夾埋一齊咧嚟去講 講呢一部戲咁樣嘅。咁啊，同埋我事實上咧，我覺得佢呢部戲咧，我睇到阿 Tom Cruise 咧嗰個形象咧，就即係繼嗰個叫甜心先生之後咧，就另外咧就有一個咧新嘅嗰個人物嘅造型咧，係好硬淨。你會睇到佢對於家庭、對於美國嘅嗰種睇法咧，係零舍咧就唔同咗嘅嗰個。 嗱咁誒，幾圖就分析得好清楚啦。咁但係我始終有個好大疑問嘅。去到今集Tom Cruise 係老啦。 係啊。 就身形方面都想操都唔係可以有太大嘅進展，咁比起佢年青嘅Matt Damon都話佢都頂唔順啦，咁何況係佢咧咁樣係嘛？所以我覺得就，咦我又覺得奇怪，即係佢咁薄咁，再過多幾年係咪真係仲撐落去咧？呢個係一個好大疑問嚟嘅。 咁佢事實上，我覺得你會睇佢呢一部戲嘅裡面咧，佢嗰個處理。尤其是咧，即係喺後面嗰段新奧爾良咧，嗰段戲咧，你會發覺佢嗰個打嗰啲即係用嘅嗰樣嘢，唔係用替身嘅，自己咧又跌落去啊！跌佢要硬嚼咧，即係講佢話已經個身 體。上一部職業即係呢個職業特工隊嗰時揸電單車嗰時，我覺得已經哇！即係你話做咩搏做咩搏成咁啊！ 嗰個難度高好多添，因為嗰個佢又要咬啊，又要成咁樣咧，嗰個難度高很多。 有片彎啊嘛，係嘛？ 咁但係咧，佢呢個咧，佢咧就有另一種難咧，就話佢係有一種叫笨笨地啊，即係笨拙啊。咁嗰種即係有時打咧，佢一個對手係好勁啊，硬嚼佢係講硬就話要跌落地。冚埋牆，咁嗰啲我覺得佢咧做起上嚟，佢自己咧就俾自己咧，即係呢個角色嘅嗰個一個叫動作嘅方，佢唔係僆仔嚟嘅啦。同埋佢嗰時佢離開咗個軍部咧，佢有好多不滿。其實佢係可以喺軍人裡面嚟講，佢係叫信得太多嗰個嘢，但係佢對忠誠嘅嗰樣嘢咧，佢已經發覺咧。佢嘅忠誠，但係佢唔想做一個叫笨人咁解咧，咁嚟推成個戲嘅。佢嘅最大嘅敵人就係佢以前嘅佢自己 部隊 過去，同埋成個佢嗰個局，即係嗰個叫做軍情局嘅裡面嘅嗰啲人嚟嘅。咁所以咧，依個古仔咧，我覺得佢就係會立體咗好多嘅。佢個做法都變咗係動作啊嗰啲個處理都係唔同咗嘅。 嗱題外話咧就奇諾李維斯嗰個 John Wick 咧，佢有冇機會香港上啊？ 嗰個佢係做過一次㗎。 而家第二集啦。 係啊，而家第二集佢。 咁就係2017年啊嘛，咁。我看到就其實套戲應該拍曬㗎啦，咁我估計香港應該上係嘛？ 應該會嘅，因為佢上一集咧，即係其實嗰個叫宣傳唔算太好，但係票房都唔係咁差嘅，好過癮嘅呢個所以第二集都幾期待嘅，係啊。 OK， 好啦，咁啊講埋 Accountant 啦，就嗱呢套片咧，我都再強調一次啦，就係我之前咧就冇任何期望嘅，我亦都唔知道片講乜。咁由於我唔知道片講乜咧，咁我睇嘅時候咧就超出嗰個期望，所以我就好開心。尤其是前半部，咁咧就嗰、那個吸引之處喺邊度咧？好簡單啫，佢原來又好可以好似呢個職業特工隊或者頭先我哋講呢個Jack Reacher 咯，佢呢個角色可以發揮一個一路做落嘅角色喎，就係講一個有自閉症嘅即係會計師兼。殺手咁呢個組合咧，事實上又係一個有叫有啲新鮮感嘅組合嚟嘅。 係啊，咁而且呢、這個我覺得呢個故仔咧，即係佢相當之咧，嗰、那個導演咧就相當之好嘢，因為佢知道佢咧一係就嚟會做 Batman 㗎啦。咁啊 Batman 咧佢點搞嘅咧？佢又自己做編劇做埋導演咁樣。會唔會有種突破咧？其實大家睇咗之前嘅嗰兩部佢做 Batman 嗰啲咧，就覺得咧。可能會出事咯，但係咧呢部咧就係講咗俾你聽咧，嗱你咁樣拍就得啦，即係 唔係喎？我又覺得阿 Ben Affleck 咧，從來都唔會令我太失望，即係佢又喺嗰個同阿 Matt Damon， 我唔記得咗咩係 Rounder 成咩，我唔記得，即係講佢哋即係個天才 Will Hunting 係嘛？ 呢個 Will Hunting 啊 Will Hunting 嚇，我從驕陽似我， 佢無論寫劇本或者佢做導演同埋做演員咧。如果除非很大問題，否則他基本上佢個水平相當之穩定嘅。呢位 佢唔係佢都衰過嚟嘅， 梗係衰過啦。做戲有乜可能衰過？ 佢最衰咧就係佢接啊，佢嘅接住啊，艾力寶雲同埋哈利順福咧，就做嗰個新版嘅嗰個咩即係《追擊特色十月》 Jack Ryan 係啦。 咁佢嗰個版本咧， 就撲個街 就衰咗噶啦，係啊，嗰度我諗不可原諒的衰啲咁樣。咁啊，第二個咧，其實大家都擔心咧，就 Batman 佢會唔會衰咧？但係我之前我都有啲懷疑嘅，即係問咩？但係睇完呢部咧，我有翻信心喎。 好似呢部點啊？呢部 啊，好似因為咧，我覺得佢點解會有信心咧？就係咧，佢最主要咧呢一部戲嘅裡面咧，佢嗰個角色，佢話佢一個叫做係好孤僻自閉嘅一個人，但係原來佢爸爸同埋佢個大佬佢個家庭咧係軍人家庭嚟嘅。佢阿爸之前咧即係就係好嗰啲嚴厲苛刻咧，就帶過佢去嗰啲叫東方嗰度咧，即係做嗰啲軍訓式練習嗰啲東方功夫。 係啦，嗱而家學生要打交咧，一定就唔可以喺美國學嘅。 係啊， 一定要在亞洲區學。你可以揀西藏啊，你可以揀少林寺啊，你可以 揀。奇異博士都 係啦。係啊，你可以揀印尼啊，但係一定要揀香港。 係啦，咪要途經香港。 途經香港。 咁佢咧，即係講佢咧，即係。有嗰種咁嘅叫戰鬥嘅能力，但本身咧佢係嗰叫數學天才。咁佢 身呢個組合咧，係我又覺得真係有啲新鮮感。 極好啊！因為依個咧，你可以咧，即係話雖然咧，即係一去到個 Batman 嗰陣時咧，就唔同曬啦。嗱 ，Batman 佢係一個叫富二代，但係佢係一個孤兒，但係佢咧就隱藏自己嘅身份咧。有陣時即係做一個叫一個大公司嘅嗰個老闆，但係同時佢係一個 Batman，就有二極嘅嗰個分歧咧。如果佢係好似呢一部電影裡面咧。他找到他自己呢種叫嗰種分別啊，水同火嘅嗰種對比咧，咁就好大啦。 嚇！我嗱呢個頭先嗰個小動作啦，即係嗰啲啊自閉，佢即係覺得係自閉症嘅表現啦咁樣。咁但係咧就無需深究嘅。呢部片都到下半本咧，我覺得即係開始有啲問題啦。 係。 咁就太多呢啲巧合嚇，都同啊頭先我哋講嗰部一樣噶啦。就都幾即係頭先嗰部嘢更加多繁駁位啦，係啊，即係頭先 Tom 講 Tom Cruise 嗰度，呢部咧少稍為即係冇咁嚴重，但係都係有少影響咗嗰、那個趣，即係嗰個感覺。 明白嘅， 整體嚟講係相當之好嘅。嗱，有一個問題啦，個女主角係咪相當之醜樣咧？ 佢唔係啦，你知唔知呢個女主角啊？係我諗呢部戲嘅嗰個最關鍵嚟嘅，因為佢而家好紅嘅呢個女主角 係咩？啱啱個樣都可以紅， 唔 係 啊， 唔係講緊呢個黑人女主角，係講嗰個 正印女主角， 正印女主角 啊，嗰個 Anna 嗰個角色嗰、那個。佢而家好紅㗎，因為咧佢其實舞台劇出身，唱歌好掂嘅，咁但係咧，即係佢啱啱啊同時期啊，除咗呢部之外，有一個叫《真攞命天子》啊，又係佢做嘅，就係佢講佢咧就做一個角色咧，同時咧就係咧有兩個男人都中意咗佢嘅， 好難啊！ 唔係嗰個中意咧，嗱你，因為佢之前佢有一部戲咧，就係歌舞片嚟嘅，嗰、那個好過癮嘅就係成套戲咧就玩一樣嘢就係，當佢分手嗰時候咧，個戲咧就平行剪接就分手嗰時，跟住第二段講翻佢點樣識嘅因果效應咁樣，跟住佢去到嗰個點樣樣咧，一對比翻五年前啊咁樣樣啊，咁啊佢而家咧，因為依個女主角咧，佢其實演嗰種神經質咧。嗰樣嘢咧，就係而家就越嚟越紅，咁啊而且咧， 但係即係恕我一係插佢，我覺得佢相當之醜樣， 係咩 啊？你嗱，大家評價下啦，係咪 ？OK， 嗱你，我覺得你如果你睇咗呢一部戲咧，我覺得咧睇咗好意外嘅，即係覺得係真係寫得好，同埋阿 Ben Affleck 咧嗰個同佢之間嘅嗰段感覺咧，咁亦都有一啲叫做係好細埃，但係幾浪漫嘅嗰種相依啊，即係兩個都好似 loser 啊，或者弱者，即係咁嗰樣嘢。咁啊呢個就同佢另外一部咧《真攞命天子》咧嗰個咧，即係 Mr. Wright 都係佢做，同期而家放緊，都而家都未落畫嘅。咁大家去睇咧，因為我諗咧，佢呢個咧，你話佢唔靚女，但係佢其實有少少似啊 Amy Adams 嘅嗰種人嘅。 我差完咁 Amy Adams， 即係你話佢差唔多個型咧，我就完全同意嘅，真係有差唔多型。但係 Amy Adams 即係靚啲咯。 咁啊，係啊， 雖然都唔係做 嘅。Anna Kendrick 啊，咁佢係演技派， 得嘅，同埋佢唱歌係好好好掂，嗰節奏感啊，佢而家佢都係做，佢都係略嫌有啲叫智障嘅嗰啲咁嘅會計師咁樣咧。咁佢同阿 Ben Elford 咧嗰個對比咧，即係等同於咧，即係嗰個 Good Will Hunting 咧，佢就係一個叫女人版嘅 Matt Damon 嚟嘅，同佢叫啊孖公仔嚟嘅咁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一個設計嚟嘅，呢個係嗰個同同埋咧，佢做一樣嘢嘅，因為呢個佢令到我諗翻起咧，啊，即係呢部戲咧，即係啊有啊啊 Daniel Boy 咧，就有一部講催眠嘅戲咧，就係、是、講有幅名畫唔見咗，嗰、那個咧俾人偷咗嘅。 咁呢個戲入邊講好多畫啦。 係佢裡面咧，即係我覺得佢有好多玩到呢啲對比出嚟嘅咁啊，咁所以呢個咧，你話。咩我都推薦嘅，近期叫大家即系唔好忽略呢部戲嘅。 但係我覺得呢部戲咧，即係佢應該有後續嘅。嗱，佢呢個角色本身啊，呢、這個阿紀導作為一個編劇咧，佢可以講講。係，就係佢砌到一個好 係 好有後續力嘅角色喺度。 嗯哼， 因為你可以跟住問啊，你嗱呢個人佢有咁嘅問題。佢有咁嘅天賦，佢跟住可以做咩嘢啦？譬如佢同佢兄弟之後傷殘咁樣，係嘛？咁跟住佢可以做啲咩咧？佢走佬咁，跟住點咧？又同阿頭先我哋講個阿 Jack Richard 嗰一樣咯喎，啊一個流浪嘅退役軍官，好打得嘅，又乜都即係好掂嘅咁樣。咁呢啲角色嘅設計咧，其實就係可以拍好多集嘅。你 係啊，同埋對比好曬咧，即係好好現代。因為佢呢部戲咧，佢最主要咧就講佢係破到一個叫做係一間大公司，原來佢啊喺嗰個叫數裏面嗰度咧，就出咗啲古惑 做數 嚇。咁而種古惑咧，就佢喺嗰啲叫喺佢裏面嗰盤數嘅裏面嗰度咧，就揾到嗰個端倪出嚟咧，就然後就係心尾諗辦法咧就。踢爆咗呢單嘢出嚟，咁啊呢個咧，你會睇到近期咧呢啲咁嘅高級嗰種叫 智能式， 係啊，尤其是係牽涉到嗰種叫 商業犯罪， 嚇、啊、商業犯罪同埋嗰啲叫即係電子貨幣嘅嗰、那個嗱，而家特別多嘅嗰啲依類咁嘅戲咧，裡面咧，佢就係講呢個咧，就依叫解碼天才嚟嘅。呢一個角色咧，我覺得佢又講俾你聽，佢一個叫。看你睇佢咧係自閉嘅一個青年，但係佢係嘅高智能嘅一個數學家，嚇、計數專家。而呢個計數專家咧，就專係可以破到咧而家咧好多人咧，即係嗰啲叫係用嗰個叫做係電子媒體裡面咧犯罪嘅嗰啲咁嘅組織咁。話一個非常之好嘅設計嚟㗎啦，係啊，嗰、那個係、所以你話齋咧，佢會唔會有第二集咧？我覺得。佢自己都開拍到啦， 拍到啦！即係你攞到呢個角色，佢即係優連咗。嗱，但係最即係呢套戲咧，我覺得睇完之後咧，我俾我最大嘅滿足感喺度咧， 係 歷來咧寫會計師係好難寫嘅， 係 咁，但係佢揾到一個其實係應該寫得好即係好有趣嘅咧，就係、是、咩？所謂呢個 forensic accountant 係咩叫 forensic accountant 咧？大家如果即係知道最近咧，譬如廉政公署咧，咪出現咗呢、這個。即係大批人去辭職嘅一個情況嘅，咁有一個即係都有提，但就冇阿李寶蘭嗰個咁多人重視嘅就係咩咧？就係、是、一個好資深嘅所謂 forensic accountant 啊， 係 佢專門睇呢啲商業犯罪入邊嘅，從嗰個會計同埋嗰個帳目帳簿入邊咧， 係 睇出嗰個犯罪嘅蛛絲馬跡， 係。 咁呢個咧，我就歷來咧覺得係好好寫嘅，但係就唔知道可能因為我技術員，因為你寫一個會計師係好難寫到好， 係啊， 好有趣味啊嘛。但係其實呢一個行業本身係相當之值得去寫嘅。咁今次 好實際咁嚟寫 就捉到啦，今次捉到啦，即係有一個咁嘅角色，佢即係對數字本身係有一個超乎常人嘅記憶力嘅。咁佢又做 accountant 嘅，咁呢個就俾到我哋一個感覺，一個即係新嘅角度就係，會計師呢個行業，會計呢個行業都寫到一個有趣味性同埋有懸疑性嘅劇情。 係，同埋佢仲有一樣嘢最勁嘅咧就係佢仲打得添。 係啊，咁打得呢個就附加嘅啫，我又覺得即係 都勁啊！佢屋企嗰度嗰最好笑都係揾到佢嗰個懷疑一個幾巨型嘅重炮咧都有嘅。 係啊， 嗰個設計嗰個人物設計係相當之得意嘅呢部係。 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就無論點都好啦，就係、是、大家可以如果話去學編劇嘅話。 其實沒什麼角色話一定是寫不到的。 你如果這樣去剛剛還有今次呢，我覺得你都有個設計挺好的，就是你將即近期這一集戲呢，我覺得他這個都很挺明顯的，你說譬如好像追擊309或者獵探追擊加上這個暗算呢，他是一種叫做你可以叫做新世代的，對於一種叫做是現在的那些戲劇，尤其是說追兇啊、抗暴啊，即那些這樣的故事呢，有一種新的形式的處理，而且呢就講一種英雄呢，就已經跟以前的那種英雄不同了。譬如好像這個呢 Ben Affleck 做的這個英雄呢，是完全以前你會發覺呢、很難處理的，一個呢、叫做他的那個字閉起上來，他又是一個叫是、叫做數的天才來的，同時呢做數天才的時候呢，他亦都呢因為他的爸爸，他那段我覺得感情都寫得好的，他對他爸爸和他的兄弟和他自小失去了母親的那種關係呢，就形成他的性格那個呢，我覺得這個處理呢就是立體了很多，這種是一種新英雄的處理。 還有一個就是他是有些壞的元素在裡面的嘛，他幫人洗錢的嘛，這個就是現在新的寫法啦。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今天不是講這幾部戲，今天有 suppose 是講這個 二部啦， 奇異博士嘛，我們盡快就完成了第二節，回來我第三節講奇異博士。 好。